戏，把眼泪慢慢流，靠我胸口。我比你激动的脉搏，你听到了没有？ 你问爱剩什么？心被他掏空，忍不住忽然有了吻你的冲动，好想对你说， 你一定要相信，爱依然美丽，你一定不能放弃做梦的勇气。你看看我站在这里陪你等雨停，蒸发后的回忆总会变成水蒸气。 我想要爱你，这句秘密比心事透明，我准你指引，毕竟总是星星其实很不容易。 我说我愿意等你的回应， 你应该重新对爱有重新相爱，原是美好事情。 你一定要相信，爱依然美丽，你一定不能放弃做梦的勇气。 勇气， 你看看我站在这里陪你等雨停，蒸发后的回忆总会变成水蒸气。 我会爱你， 我会更爱你， 比他更爱你。 幸福的感应，天使没撤离，天堂依然住在你心里。 经历时的风景是珍贵的教训，我们值得更好的人去成为属于。 我会爱你， 我会爱你，比 他更爱你， 甚至不与我 只小心翼翼把你用生命去珍惜。 做梦的勇气，你看看 再被珍惜。 我想要爱你，这句秘密比心事透明，我准你指引，毕竟总是星星其实很不容易。 我说我愿意等你的背影，你应该重新对爱有憧憬，相爱原是美好事情。 你一定要相信爱依然美丽，你一定不能放弃做梦的勇气。 跟着你流浪， 就像影子印在你身上。 风也不能拆散。